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57集，危险山谷。想归想，展超和林业火只得佯装往外走。杨希满意了，带着孟青、白玉堂和邹良一起走下了陡峭的台阶。展昭和林业火到了外面之后，一闪身躲到了门柱后。 这么陡个山坡都没个拐弯的，走到哪儿才是个头啊？我们暗中跟踪都没个隐蔽的地方。 林业火正跟展昭商量下一步对策，但是却不见展昭回话。转眼一看，只见展昭盯着山谷下越走越远的几人看着。林业火下意识接了展昭的面具，果然展昭张着嘴，睁大了眼睛，一脸的担心以及惊骇。 喂，用不用那么难分难舍呀？白耗子又不是白给的，他连鬼扇都能摆平了，你还担心个屁啊？再说哑巴也在。 展昭则是紧皱了双眉，答不上话来，因为他看到跟在众人身后一些的孟青手里拿着一个东西。而此时展昭也突然想起来了，为什么他会觉得这金顶庙如此熟悉。虽然还有很多困惑，但展昭现在起码能肯定一点，那就是白玉堂有危险。另外孟青不仅想害白玉堂，他还和这金顶山金顶教有关系。林业火此时已经明显地注意到了展昭有些不妥，似乎隐隐的还有了些杀气。若说练武之人动杀气其实也并非什么稀罕事儿，但展昭原本就是个例外。展昭虽然平时皮了些，有时也小小的坏心眼一下，但他说到底是个宅心仁厚之人，关键是脾气好。林业火认识他那么久，没见他真的上个火动过气。不过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妙。 怎么了？ 这地方我知道是什么构造。 什么构造？ 魔宫有一个机关大师叫朱明，你听过没？ 哦，九窍朱明嘛，我知道，当今天下机关做得最好的一个人。 朱老爷子过世好多年了，但是他生前留下了很多来不及做完的机关，都是一些十分精妙的图纸。我小时候呢，翻过他那一堆旧图纸，这个金顶山的玄梯谷的机关是他其中的一张。 这山谷是个机关？ 嗯，不只是机关，还是一个歹毒无比的机关。老爷子当年留下了一些图谱，说是绝对不能外传的，因为能杀人于无形，危害太大了。这就是其中一张。不触动机关还好，一旦触动了，多少人都得死在里面。 哎，等一下，你的意思是这金顶山山顶庙是根据魔宫某个老头的图纸做的？该不会这是魔宫的人建造的？ 我小时候甚少到朱老爷子的院子里面玩，但是有一个人却是经常泡在里面。 你说孟青啊？ 嗯，老爷子当年多次想收他做徒弟，但是孟青的爹不让，说做这种机关有危险而且耗心神，所以没让他学。但我知道他暗地里面学了不少。 啊，难道这金顶庙是孟青建造的？ 我也想说不是，你信吗？ 是有些巧合。那他是想干嘛？对白玉堂不利？ 建造一座金顶山，弄了两只金蝉，折腾了那么多善男信女，只是为了对白玉堂不利。 展昭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，连林业火都想帮孟青找个借口撇清关系，可无奈怎么都找不到。 如果孟青是奸的，那哑巴和白玉堂岂不是很危险？我们还在这里站着干嘛？ 这种天梯没法跟踪，会被发现，只能抄小路。让我回忆一下，这个 出名的机关都有生路的，只要找到九窍。九窍在哪儿啊？ 展昭边想边敲着脑袋，回忆着小时候只看了一眼的图纸。林业火见展昭似乎没什么把握，就提醒他， 那魔宫有没有什么人能帮忙的？ 哎，对了， 被他这么一提醒，展昭想起来了，他摸出竹筒来放出金窍子。 哎，这虫子要飞去哪儿啊？ 蓝姨有可能吃到这机关，她是出名的师妹，虽然她不会机关，但是有可能翻过。 说着展昭将面具扔了，一跃上了一旁天梯边缘的陡坡。 你打算这么下去啊？会摔死的。 不会，你在这里等。 哼，瞧不起我？ 不是，一会儿要是蓝姨来了，你就跟她说情况，这地方只有我能跟下去，我跟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万一一会儿下面有响动，你们再下来。哦，记得跟蓝姨说整个事情经过。 林业火见展昭走了，急得直蹦的。 喂，你看你家老鼠的同时，也看着那哑巴。 林业火话喊完，展昭已经没影了。林业火急得团团转，搞了半天，孟青是个奸的，可一会儿蓝狐狸真的来了，跟他说，他会相信吗？再说，蓝狐狸不过是魔宫的众多魔头之一，跟他说有用？林业火正着急，就看到不远处庙宇附近有两个熟悉的人影晃动。林业火喜上眉梢，原来是紫影和折影，他俩的身份被展昭和林业火给顶替了。不过赵普多留了个心眼儿，让两人也跟来，万一有什么需要传个话也好。说起来，赵普之所以有一些在意，倒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庞太师那几句提醒。赵普相信若说辨别中间善恶，庞太师认第二，估计就没人认第一了。紫影见林业火在原地打转，就和折影跑了过去。 你干嘛呢？ 林业火将事情一说，紫影直飙脏话。 那孟青不是吧？是不是人啊？ 那怎么办？展昭和白玉堂会不会有危险？ 你俩替我看着，等蓝狐狸回来了，你俩跟他说我走一趟。 说完林业火要跑，紫影和折影不解。 你上哪儿去？告状去啊，这事儿就该让做得了主的人知道。 林业火撂下一句话跑没影了。紫影和折影对视了一眼，告状？难道找包大人？放下山谷外边众人着急不提，且说山谷里边，邹良和白玉堂跟着杨希以及孟青一起下山，越往山谷走越觉得奇怪，这山谷陡峭险峻，似乎不太适合普通人走。而白玉堂除了功夫好之外，平时也喜欢一些机关埋伏之类的东西，且他精于建筑，顺着天梯而下，他注意了一下四周围的结构，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机关山，四周围机关密布。而同时白玉堂留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孟青看似走得很随意，边走还边跟杨希闲聊，似乎是在套话，可他却熟练地避开了一些机关的位置，似乎是一种本能，不经意间的一些小动作没有逃过白玉堂的双眼。白玉堂看了一旁的邹良一眼，邹良不声不响地走着，但是显然他也觉察出了微妙的不妥。邹良在赵虎军营之中曾经多次经历过机关阵，因此这方面也是行家。他抬头看了白玉堂一眼，这么巧白玉堂也在看他，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心照不宣，看来孟青有些问题果然被太师说中了。白玉堂有些无奈地看了孟青一眼，孟青如果与金顶山有关，那就意味着他与多起惨案有关系，再加之他和魔宫的关系，以及展昭和魔宫的关系，之后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。 白玉堂和邹良多加防范，两人小心翼翼跟着杨希和孟青下到了谷底。白玉堂在脑中差不多记下了所有机关的位置。下了天梯，终于踩到山谷底部的地面，白玉堂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山上高耸入云的一条直路，根本没法跟踪。 不知道那猫现在在哪儿，别干什么危险的事情才好。 白玉堂是不知道，此时展昭跟只燕子似的正贴着山谷外围飞呢，下边就是万丈深渊，也亏得他轻功好。 敏公子请。 这时杨希对着山谷旁边的一个山洞一指，白玉堂和邹良跟着杨希孟青走进了山谷。这个山谷有些类似于石笋山洞，但白玉堂了解常州府山区一带的地形，应该不会有这种石笋溶洞。这个溶洞虽然看起来很逼真，但应该是人工开凿的。山顶上密布的石笋，小的几尺长，大的接近丈把长，末梢尖锐高悬于空中，若是掉下来会将人砸扁。而地面之上也有乾坤，地表并不平坦，有许多类似于隆起的泥巴一样的东西，这种设置是机关中用来填满地表的坑洞的。坑洞里应该是能射出尖锐飞镖或者袖箭，能让利用轻功躲避上边掉下来的石笋的人成为空中的活靶子，无路可逃。这时众人到了一个石室附近，杨希伸手一指， 金蝉大人正在里边休息，见金蝉有规矩，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进去的，所以 白玉堂暗暗拉住想先进去的邹良。 我去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